第85集，这边交给了猫猫们去处理，我跟巫贤蝉就带上尚且瑟瑟发抖的森林猫，直奔民政局附近的面馆去了。毛毛正在里面逗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小孩子玩，让小孩子用手指去碰自己白色的微微翘起的睫毛，逗得孩子笑个不停。 老板，你们来了。 他听见我们的脚步声，直起身子来，抱起了孩子给我们看。 老板你看，我捡了个人。 嗯？我把森林猫放在地上，凑过去看他怀里的这个孩子。这孩子长得好看， 像个娃娃似的， 头发因为营养不良而微微发黄，眼睛大而圆，正茫然无神地看向我们。我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孩子没有什么反应，我放下了手。原来这可爱的孩子居然是个小瞎子，不过小瞎子也没有什么，挡不住这孩子的可爱。 他看不见，我试过了，也听不见，也不会说话。 他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巫贤蝉不理会扒拉着他裤子的森林猫，疑惑地问道。 我想是同类的指引吧。 毛毛眨了眨眼睛，伸手在孩子下巴上挠了几下，孩子立刻发出那种猫咪亲近人类的呼噜声，头上也冒出一对耳朵，扑棱扑棱地动。 哇哦！ 我也摸了摸孩子，他这才惊觉有人过来似的，有点害怕的往后缩了缩，又伸长了脖子过来闻我的手，闻一闻，就在我的手上蹭一蹭，然后向着我张了手要我抱抱。我伸手接过了孩子，他乖顺地趴在我怀里，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依恋地搂着我的脖子，时不时地蹭两下嗅一嗅。我抱着孩子跟巫贤蝉炫耀。 嘿，好可爱啊！ 我宣布，你短暂失宠了，2分钟。 巫贤蝉没有说什么，只是对着他点了点手指。这孩子在我怀里变成了一只小小的橘猫，身上的毛好像被火烧过，有的地方都焦了，耳朵里面也被塞满了不知名的东西，看着像口香糖。我小心翼翼地挠了两下他的下巴，他立刻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来，对我这个人类表示友好。 带到医院去吧，还能有救，不会说话至少还能听见，不知他是得了什么机缘巧合成了人，总归是跟毛毛有缘分，等治好了送到咱们的福利院，让毛毛过一道手续，领养了这孩子吧。 毛毛受宠若惊地看着我们。 他可以留下，毛大人，他可以留下吗？ 你都可以，他为什么不行？万物皆有灵性，成了人就要为人间做些好事，积攒福报，有利于修行。再说我只是个判官，又不是什么道士。 我说着对着地上的森林猫点了点头。 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毛毛，你的朋友来了，你先好好招待招待，等我们回来以后还有新的任务要给你们呢。 毛毛这才看向了地上那一团委屈的毛团，眼前一亮，蹲下来就把森林猫抱在了怀里。 哎呦，你怎么来了？前几天我就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以为是你，但是找了一圈都没找到。 他说着掂了掂森林猫，有些心疼地嘟起了嘴。 你怎么瘦了？没有我在家的时候沉了，是不是主人对你不好你才跑出来的？哎呀，你吃了不少苦吧。 森林猫在毛毛怀里不敢动，说话也结结巴巴的。 我跑出来找你，梅青，我想你，主人要给我配种，我不愿意就跑了喵。 他说着声音低下去，带着点自卑。 可是你都成人了，我还是一只猫，都没有刚才那个小猫崽子厉害呢。 毛毛温柔地亲了亲他的头顶。 如果要经历那些才能成人，那你就当猫好了。我也很想你，但你很贵，我想攒一些钱再去找你，把你买回来。没想到 没想到你自己来了。 森林猫眼前一亮，立刻开始在毛毛怀里无意识的采奶。 真的吗？我。 后面的话我们没听，我不想听一只情窦初开的结巴猫在这儿说这些没用的磕磕巴巴的情话。我们要带着孩子赶紧去医院治疗一下，看能恢复到什么地步，再回来带上毛毛跟森林猫一起去寻找那吸收兽源跟福源的人。到了医院，宠物医生叹了口气，立刻开始着手准备手术。在进手术室之前，我拉着小菊的肉垫放在我的胸口按了按，让他感受一下我的心跳。他显然愣住了，或许从未这么近距离地感受过一个人类的心跳吧。我又按了按他的肉垫，告诉他不要害怕，尽管他听不见，但是我知道他能明白。手术时间无比漫长，医生剃光了他的毛，又把耳朵切开，取出早就僵硬的口香糖，又在他的耳道里掏出了一些不该出现的东西。护士小姐姐在手术台上边流眼泪边递器材。等到取出他鼻子里藏的最后一根针，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他整只猫几乎被整个切砍又缝上，肚子上、后背上、耳朵上都缝上了整齐的缝合线。他在努力的呼吸，在麻醉的药效下尽力的睁开眼睛，尽管他看不见，却还是向着我们的方向转了过来。 喵！ 乌贤蝉发出了一声标准的打招呼的猫叫声。小橘猫虚弱且坚定地回应道。尽管这声猫叫声不伦不类，听着有点奇怪，但这确实是小橘作为猫的第一声叫声。把小橘留在医院，我们赶回了面馆。森林猫还在毛毛怀里撒娇，乌贤蝉咳了两声打断了他们，随手抓起森林猫扔进了我的怀里，自己则抱着变回猫形的毛毛，怕它冷，甚至贴心地给它变了一套衣服。 走吧。 乌贤蝉从口袋之中掏出了一个玻璃瓶子来，里面放着的正是蛊王与子蛊，他们在瓶子里互相纠缠着，谁也不肯放过谁的样子。我摸了摸森林猫的头，小声地告诉他，带你们出差，你的造化要到了。这话刚一说完，天空传来一道响雷，咔嚓一声劈在了面馆旁边的一棵小树上，将一棵小树劈成了整整齐齐的两半。我吐了吐舌头，假装没看见的样子，抱着森林猫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了面馆。乌贤蝉则跟在身后，修复了可怜无辜的小树之后追上了我。我们抱着两只猫坐上了长生集团的车，他们会送我们到我们要去的地方，那是子谷指引我们的地方，自古以来的神秘之处苗疆。 判官升堂，生灵退散。怎么是你？今天阎王十万火急地把我叫回来，说有个人罪大恶极，你犯了什么事儿来？来，让我看看。啊，有月票而不投老黄历之罪。你，亏我还把你当好兄弟，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我真是看错你了。左右，给我上刑。上50只猫猫在他面前喵喵叫，但是不让他吸的酷刑。如果他是狗派的，就换成50只狗子。哎，你太让我伤心了。